沈总。 客气客气，别那么叫，快不习惯了，叫我沈西就好。 接下来一个环节，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那就从高中说起吧。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五十集。 当天晚上 R 中贴吧出来一条爆炸新闻，济公逃课打球路上被人暴揍，断了牙齿一颗，鼻梁一管，稍微有点骨裂。夏九家看着不知道说什么，他本来并没有打算打到鼻梁的。夏九家躺在床上捂着被子默默看帖里的讨论，手机蓝光映在脸上，照得五官灰白，有一股森然的味道。他的眼睛一行一行扫过。 济公很嚣张，以前在初中时叫队里的出一串的踢邪灵包。 啊，我们班的曾经说过，你们天天学习啊，还是上不了985，老子光靠玩就能进那些 top 10。 自尊心超高，也能理解学习不好被看不起，在班里面也没朋友，但和一般差生又不是一回事儿。他也在努力，只是方向不同。哎，我咋讲啥呢？大家都互相理解吧。 就在这时，微信收到提醒，夏九家点开，看到沈西的留言。 咚。 嗯？ 沈西啪的贴出帖子。 这个帖子，今天你又逃晚自习。 夏九家也没想瞒着，翻出做完拍的照片，给沈西一一的发去。照片里面天已经全黑，公园里面是条土路，没有路灯，不过小洞外面那条大路分外璀璨。 痛不痛快？ 沈西开始发呆，虽然早就知道，但他再次肯定。水晶皮洞长相软，声音软，性格上面却比自己硬上十倍，谁也不能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沈西自己也想搞搞济公报仇，但是并没有考虑暴打对方一顿。 懂，我很感谢也很感动，但是心疼比手还疼。答应沈哥，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儿了。 我这个事 我都知道，不过以后不管我受欺负还是你受欺负，大家商量着来。 沈西说完还发一段语音，语气变得温和。 两个人呢总比一个人要好，你看不管脑力体力，我虽然都不如你，比一般人还是要强得多了。 哦， 虽然沈西很不赞同，但夏九家也没后悔，他本就不是想让沈西感恩戴德，而是单纯的就是想揍济公。得到允诺，沈西更换话题，周六全班出去滑冰，你也去的吧？ 你还玩？ 闲出屁来了，滑冰用脚不用手。 周六下午，六班全班来到 CC 市老牌冰场爱酷溜冰场，不会溜的留在外面打电动、打桌球、打保龄、攀岩，全都不感兴趣的就到茶咖里待着，一边喝饮料一边玩纸牌。夏九家不会滑冰，沈西说能教会。换鞋时，夏九家绑好自己的鞋带，又半跪下捞起沈西的。沈西又被撩得傻了。 懂懂。 嗯？ 溜冰鞋比运动鞋要复杂的多，夏九家将鞋带系紧，绕过两个金属卡扣，再勒紧，再绕过两个金属卡扣，最后打结。一看还剩好长一截儿，又把两手伸到沈西小腿后边，在他脚踝后面位置继续打结，好像正在搂着对方小腿一样，鼻尖都要蹭到沈西一边的膝盖。系完左脚又去系右脚。 段儿段儿。 这时夏九家发现鞋带有个疙瘩还很紧，也没多想，脑袋一偏把头探过看看那个疙瘩，两手细细抠开继续打结。 而后就在沈西双膝之前抬头。 再过半分钟。 沈西两腿一僵，血液往下直涌，深深地吸了口气，又深深地吐了出去。不不不不不，我是阳光少年，我是阳光少年。鲁迅先生曾抨击过，一件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国体。哎，我就喜欢水晶皮冻，喜欢的要发疯了。鲁迅先生也拉不住。 二人走到冰场门口，森森的冷气轻飘出来，好像还有白雾般的飘渺实体。门口没有栏杆，夏九家一脚踏上冰面，觉得脚下不实，并不敢把另一只脚也从门外粗糙地毯上面抬起。 不会滑雪，不会滑冰，过去我是不是太不合群了？ 来，抓着。不借力真不行，夏九家只好捏住沈西递来的手，用力扶着站上冰面。沈西带他来到栏杆的附近，与他并排缓缓地滑。 来，目视前面，两臂往侧前方伸，单足蹬冰，这样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只冰刀平行站立，双膝微屈，把重心移到左脚上面，用右刃前半部分向侧后蹬，然后收回来。 嗯， 看着比较简单，夏九家拧着身子不敢放开栏杆，只有脚下动作正确。 不行不行，上身动作不对， 两臂往侧前方伸，你这样学出来也不好看。 我 沈西忽然一个潇洒转身到夏九家的正对面，将两只手都递过去，手心向上， 这样你把着这个，我倒滑你正滑。 刚才又不是没拉过。夏九家看看乌泱乌泱的初学者趴在前面栏杆上面，因为是周六人很多，就算扶着栏杆也滑两三步就会遇到阻碍无法继续，心中十分犹豫。沈西却自顾自地捞起夏九家两只空着的手，夏九家失去平衡，只有拼命攥住沈西。不过对于沈西受伤的手，他很是谨慎小心，只握掌心不碰手指头。 好， 等夏九家重新站稳，沈西腰胯很骚气的一扭，便向后滑开。夏九家还没做好准备，便被扯得向前直溜。沈西到了一处空地停下， 你自己蹬冰，这里距离栏杆很远，绝对无法轻易回去。 夏九家故作镇定，把着沈西按照要领开始动作。沈西正常蹬冰倒滑，握着水晶皮冻两只小手，在隐约的音乐声中觉得再跳一首虽然动作笨拙，但是心意真诚的圆舞曲。夏九家聪明，运动神经也不错，速度越来越快，沈西有点跟不上，便从蹬冰倒滑改成蛇形倒滑，屁股左右摇摆。他们俩的前桌花样滑冰省队运动员罗婷婷刷的飞过去又飞回来，看着沈西。 行啊沈哥，还有蛇形倒滑，屁股扭得不错。 去， 还有那种啊，蹬冰倒滑。 废话， 葫芦倒滑 丑没练。 罗婷婷轻笑一声，用一连串叫人眼花缭乱的步子退远了。沈西不屑，继续扭。忽然夏九家右脚没抬起来，滑了一下冰面，同时左脚已经迈出，一个站立不稳，直直向前扑去，竟是要摔了。沈西两手松开，顺着夏九家的胳膊滑到对方的腰窝，上前半步一搂，便将人牢牢抱住。沈西握着他的腰让他站直。 哎，干嘛着急呀，我在这里呢。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看夏九家练得不错，频频望向内场，沈西笑笑， 去滑几圈。 我成吗？ 我带你啊，不用考虑速度，会轻松很多。 说完，沈西换回正面向前，左手拉住他家皮洞的右手，几步进入内场，加入正绕着200米场一圈一圈转的同学。夏九家觉得他们特别像水族馆里看见过的成千上万条不停绕圈的小银鱼。 小皮灯，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 有，是有的。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 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